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三，农历7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丽中国建设驶入快车道，我国环境质量持续稳中向好；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审议今年以来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等，栗战书出席会议；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飞抵拉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参观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成就展，亲切看望白马赤林、帕巴拉、格列朗节等。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满2周年，综改试点首批清单进程过半。 多部门出10招，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阿富汗塔利班称已完全控制喀布尔局势，美国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0778亿例，美国计划延长公共交通系统的口罩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去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87%。十三五期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超过17个百分点。全国碳市场今年7月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持续加大，环保观念深入人心，美丽中国建设驶入快车道。在贵州黔西市新人苗族乡，村民杨清新每天都要沿着乌江上游的六冲河段打捞水面上的漂浮物， 像我们父母一样的都要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看到心都很舒服。 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0年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由 66% 提高到 83.4%， 超过13五目标 13.4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同比再提升 1.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超额完成。去年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浓度达到了37微克每立方米，全国森林覆盖率2020年达到了 23.04%。 在内蒙古赤峰市马鞍山林场，随着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质量的不断提升，马鞍山村村民季东华积极发展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腰包越来越鼓了。 你上山什么采蘑菇了、采榛子了，这一年也能收入2万多块钱。老百姓现在保护现在山上的树木意识特别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仍呈持续改善态势，北京蓝逐渐成为常态。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020年 PM2.5 浓度37，我们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87%。今年上半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同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大气污染治理啊，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需要动真碰硬。这个硬骨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关键还是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啊，编制实施好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落实落细各项任务措施，推动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上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目前已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702万吨。黄润秋表示，我国将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7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47项深圳经验推广至全国，重点推广了深圳建立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产业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相关经验。作为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光明科学城加紧建设，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等一大批科学装置即将落地，促进基础研究阶段化成果迅速转化，这里探索的沿途下蛋模式成为47项推广经验之一。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脑认知科学和脑疾病研究所所长王立平， 希望有50%左右的时间和空间要用于支撑第三方的一些需求，支撑中小微企业的一些科技创新能力的底层的一些技术，降低他们的研发成本。另外的50%呢，当然用于做这个原始创新的一些研究。 深圳市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赵彩霞， 把我们那个大科学装置的一些那个效用最大化，同时呢也解决了我们一些企业他们在技术攻关上呢就是那个势单力薄，这是对科技的应用和产业的应用是从非常好的一种双重的叠加。 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发展建设全面铺开。今年上半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区生产总值近40%，高质量发展实现跃升。个人破产条例、绿色金融条例、数据条例等全国首创性、引领性法规接连落地，法治城市示范充分彰显。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郭子平， 目前意见提出的56项重点任务，已有9项我们完成，那么43项。得到重大的这个进展，4项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深圳将坚定地扛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这个历史机遇，狠抓落实，久久为功，争取续写更多的春天的故事。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明确从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制度保障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意见明确，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 明确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付保证制度的范围，企业呢要按时足额的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通过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的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合理确定他们的休息办法。 近年来，外卖小哥遭遇意外事故保障不到位的问题时有发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初步考虑呢，要明确这些平台从业人员的他的职业伤害保障，它是一个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定位，也就是它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先从社会各界关注度较高、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这些行业呢入手，选择部分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些省市来先行试点。 此外，近年来我国网约车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个别网约车平台在获得市场优势地位之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等经营策略，设置过高的抽成比例，侵害驾驶员的劳动报酬、休息等劳动权益。意见敦促企业制定修订平台进入退出、订单分配、抽成比例等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 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的上限，并向社会公布。 江苏省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均为扬州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出院病例33例。截至目前，南京已连续5天本土确诊零新增。扬州市今天起对14个乡镇街道开展重点核酸筛查。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景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截至目前，扬州市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1例，累计出院35例。扬州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7个。18号早上6:30，扬州市再次开展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我们还将对涵江区双桥街道、甘泉街道、维扬经济开发区方向等4个镇街园区、广陵区广陵经济开发区汶河街道等8个镇街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文汇街道、杨子泾街道等2个街道以及各集中隔离点开展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 17号，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主城区小区管控的第44号通告，全面加强了主城区小区管控。扬州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林灿表示，更加严格的小区管控措施是为了减少不可控的流动风险，尽快恢复常态化防控。目前正争分夺秒加强对生活物资的配送，对居民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实行即到即送， 减少社会面的人员的流动，减少不可控的社会风险。通过我们核酸筛查，如果没有新的风险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常态化的防控，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另据了解，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明天将恢复国内航班运营，执行南京青岛以及南京厦门2个往返航班，预计本月29号后全面恢复航班运营。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江苏本土病例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887例，其中重症病例6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8727.3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社保基金2020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15.84%，为近十年来最好水平，投资收益额超3786亿元，为成立以来新高。 振兴东北央地百队企业协作行动今天正式启动，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111户地方国有企业将与53家中央企业的100户子企业开展深度对接，促进资源共享、产业互融。 水利部今天发布汛情通报称，海河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我国首个多灾种预警服务项目今天在四川汶川县建成，该项目共覆盖51个多灾种预警监测点位，完成了151套监测设备的安装，可以预警地震、滑坡、泥石流、山洪、山火等多灾种，并与周边市县灾害预警网实现互联互通。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水资源论坛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近日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阿富汗人民历经40多年战乱动荡，渴望和平，人心思定。中方希望阿富汗国内各派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避免发生新的战乱和人道主义灾难，推动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 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真诚朋友，中方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这一点，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改变。中方将继续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关于塔利班接管政权后的人权问题，赵立坚说，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秩序，最大限度避免无谓伤亡和产生大规模难民。 阿富汗公民、在阿外国公民和驻阿外交人员的安全和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赵立坚强调， 事实再次证明，一些国家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干涉，严重破坏有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或被迫颠簸流离。这些国家应该立即停止非法的军事干涉行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做出切实努力。 当地时间18号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的第四天。阿富汗塔利班称已完全控制喀布尔局势，法律和秩序已得到恢复。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撤离工作。美军官员称，撤离行动预计将持续到本月31号。美方还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的95亿美元资产，并停止向阿富汗运送美元现金。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自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市区局势总体较为平静。在部分街区，塔利班设立了检查站，街上行人不多。在另一部分街区，一些公共场所已重新开放，部分学校恢复上课，一些交通警察也回到了工作岗位，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逐步得到恢复。与市区相比，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局势则较为混乱。该机场目前由美军实际控制，美军近日连续向喀布尔国际机场增派兵力，目前共有超过4000名美军士兵负责保卫机场及其周边。美军接管了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并暂停了所有商业航班，仅供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此前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员撤离。到17号，美方已撤离了超过3200人，其中包括1100名美国公民及其家人。美国驻阿富汗使领馆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美方称，自18号起，撤离速度将加快，每小时可以起降1个航班。美方计划继续撤离最多9000人，预计可以在8月31号前完成。一名美国政府官员17号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的95亿美元资产，并停止向阿富汗运送美元现金，以防止这些资产落入阿富汗塔利班之手。美方声称，阿富汗塔利班仍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之列，所以不得获取这些资产。根据阿富汗央行今年6月份公布的财务报告，其保有的资产仅有10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存放在美国。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地时间18号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塔利班政治办公室成员阿纳斯·哈卡尼当天在喀布尔同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及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会面。 其他国际消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778,4,507例，死亡437,424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3,697,5,238例，死亡623,155例。美国政府17号证实，计划将美国公共交通系统的口罩令延长至明年1月18号。 法国外交部网站17号发表公告，宣布法中两国此前签署的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即日正式生效。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玉磊、杨宁、吴京，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Having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 dip, dip, dip.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We're gonna be fine.